今天是幸福的圣餐主日，请你打开你的圣经，新约，也是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3节，由我来念经文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这是保罗写的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样被定罪。所以弟兄们，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我们总是会花时间，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，解释圣餐的意义，从不同的层面、不同的面向来解释圣餐的意义。圣餐我们非常熟悉，按照我们的信仰告白，是恩典之约的记号与印证，也就是说，领主的晚餐的人是与主立约的人。一个约就有应许，也有条件。恩典之约诸多的应许之一，就是应许基督与他的弟兄姐妹，与他的肢体，就是我们有连结和团契，以及基督的弟兄姐妹，基督的肢体之间也有彼此的连结和团契，就是刚才所讲到的基督徒彼此的 communion 团契。主的晚餐是基督徒彼此团契这个属灵恩典的记号与印证。所以主邀请属于他的人来吃，来到他的餐桌前吃他的晚餐。所以今天你吃主的饼，你喝他的杯，你就是在宣告我与我的主连结，我也与我的肢体团契。因此今天我们省察，就应当省察自己，今天坐在我前后左右的人是否是我的弟兄姐妹，是否是我的肢体，我是否认识他们，我是否知道他们生命中的需求？我是否可为他们代求？我要你们自己省察，我是否有忠实的使用一切的恩典媒介，与这个教会、与这个基督在地身体的弟兄姐妹、肢体们团契？我是否有份于基督徒的团契？在心腹，这不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。你有没有参加团契？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祷告会？你有没有忠实的参与主日公众敬拜？你平时有没有为弟兄姐妹，不是你自己家里的人，不是你的朋友，为你的肢体祷告？ So, 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，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，你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奇怪的事，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，你也不愿意为这个没有悔改，你今天不要领主餐，主的晚餐。这不是给你的，这饼和酒是给与主联合，也必然确实的与肢体联合的人的。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，我确实没有与弟兄姐妹团契，我确实不认识我的肢体，我也不知道为如何要为他们祷告，但是你心里明白，你心里明白，这得罪了你的主，也得罪了你的肢体，你痛心， 你悔改，你今天需要领主的晚餐，你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，你需要这个饼和酒提醒你与你的主连结，与你的肢体团契这一个属灵的事实。所以这个餐是给你的，这个餐是给基督的肢体的，就会就是教会的成员所享用的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，不见得你一定要是新福教会的成员，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教会的成员，今天你不要领这个圣餐。这个饼和酒本身并没有魔力，然而我们是借着信心依靠圣灵，就真的领受，真的有份于，真的参与我们主他的身体和他的血。这是上帝儿子我们的主他自己给我们的，我们领受的无非就是永生神上帝儿子他自己。如果你还不认识他，我祈求慈悲的上帝开通你心中的眼睛，开通你的耳朵，开通你的心智，叫你也渴望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以至于有永生。在座的父母们，如果你的儿女还无法领圣餐，你应该非常在意他们要能够领圣餐。你应该非常在意他们要能够审查自己的信仰，要认识他们的主，好领受这最大的恩典。我们中间属于基督的人，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就是基督在地教会成员的人，就是盼望有一天你要见你主的人，你要有一天在天上与他一同吃喝的人。这个餐是我们的主他自己给你的。你有诸多的软弱，诸多的过犯，这饼和酒提醒你，你的主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救恩，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。这饼和酒也是你走天路所需要的属灵粮食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儿子，当他离开世界之前，他心中必然充满忧愁，但是他没有忘记我们。他为我们设立这主的晚餐，他邀请我们到他的餐桌前，他所分享的不外乎就是他自己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他喜乐地为我们舍去他的身体，就愿我们吃，愿我们喝，我们是满有喜乐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主耶稣被出卖的那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，他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孩子们，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圣餐，你应该很心中很想吃这个饼。我为你的前途担忧，孩子。 有五指是分这个饼，拿到饼了之后，我们彼此等待。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去的，他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每次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，我们的主照样也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是葡萄汁。我们主说，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拿去喝。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，我们是表明我们主的死，只等到他再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肉你的血，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我们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就表明你的死，而你的死就表明我们确实有份于你。这是我们不配的恩典，却是你自己所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因此我们拿来吃了，我们拿来喝了，就叫今天在这里吃你肉喝你血的人，真的成了你的血肉， 而有你的样式，也真的成了与彼此血肉肢体连结的人。我奉你的名祷告，阿门。